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一组滑稽戏，先请听滑稽戏《文明结婚》，杨华生、张乔农、笑嘻嘻、沈一乐、姚木霜、周伯春等演出。这是1957年的录音。 老八结婚了，铺单浪费，而且呢，风气已经哎。各种老老早早没客气的啊， 毕竟几十年不客气，各种巴掌了，啥个用呼叫了啊。 嗯，后来我一口气中结婚啊，这个名堂叫文明结婚， 哎，有个文明结婚， 那叫么叫文明的？其实结婚的仪式并不文明，应该还不文明的地方， 啊，看不到文明的地方， 哎，只有可去形式虚伪的一套。所谓文明结婚已经便当了，只要这个小姑娘面孔上的雕饰，叫面孔上的好看，跟我一样的。 侬也是雕饰里向去呀？ 啊，有两个欢喜口才讲，我这面孔有几口。这面孔贴上的雕饰，小姑娘就有人欢喜，一欢喜不中来讲家己，讲好家己几根雕饰嘛，马上就好文明结婚。 哎呀，这个小姑娘嘛没事没了啦， 哎，应该差不多。我再也不搞了雕饰结婚了。这新闻好善良的， 哪能啦？ 因为朋友多，帖子发的多了，人情收的多，就是支持少，还好收入相低。接下来嘛，好赚两 年。关于人人收下来好赚动力。 哎， 这个我这边做生意嘛， 哎，应该这生意差不多。坟墓结婚的礼物当摆嘛，同老法结婚完全两样。 哦，两样的。 这个礼物嘛，有的租的， 哎， 出租。新娘子的礼物十八，浑身十八。从头上白起，白到脚朗向，身上穿个件衣裳啊。这把个头子的 哦，头子的 戴个 戴住， 哎，上头嘛再要找一个紫罗锁当子的， 侬这个不懂得来讲哈，没得新娘子头朗向套成紫罗锁当子， 那这把个 是个兜锁，这个叫 哦兜锁， 哎， 兜锁啥个料子多了， 兜锁嘛。把这个紫罗锁当时倒是两种是差不多， 应该没两样。不过我告诉新娘子要从紫罗锁当时做都说了，好吃有个， 啥好吃啊？ 好吃有个呀，这个好不会把了门中盯了。 侬真的当一紫罗锁当时， 都说 啊，都说都说， 都说交关长， 哎，长来是 长来秃了后头，要十几尺长了， 要秃往另外的路了。 搿种早结婚买单穿是还马马虎虎，侬长穿不对了。侬跑了马路啊，拖了路浪向子，那么汽车了、地车了停下来等伊走了，那么只好让伊走，过子再开了，就是交通了呀。 哎，为啥是搿种衣裳嘛？为啥到路浪去走圈子不亮的呀？ 哎，所以你不等呀，换一双鞋子了，还要穿高跟皮呀， 高跟皮呀， 30寸高，更交关高，高跟皮呀，80个。 人 是个高跟皮呀，侬想搿能长个衣裳跑路已经不大便当了，再要搿能高30寸高高跟皮呀，么新娘子呀，搭高桥再过了那理功夫， 啊，搿走路道路的确蛮困难的。 不，虽然困难啦，新娘子也蛮高兴， 啥高兴？ 有时有安慰的， 啊，有安慰， 有安慰， 啥安慰啊？ 因为新姑娘送来一只金手皮。 对 呀，当场结婚的辰光套了头巾里向， 有个 往手皮扣扣嘛，自家也安慰。有两个大个手皮像这个米粉都能做出来。 结婚，跟男家派对怎么加大了？加大个手皮送过来啊？ 女同的无所谓。 哦， 有两个新姑娘穷没办法。手皮嘛不要，没手皮也不等呀。 哎， 那么没办法嘛，早起当只人老金。 哦，嘎个 套上去，新娘子在屋里屋，到后头农村帮我们两家就帮他们来打相打木。 嗨，这手上名堂呢， 有两个新官人没办法嘛去嫁， 哎， 一个他去嫁树皮， 有个 套了在心里想，新娘子蛮高兴。到第二年结婚之后，第二年啊，人家朋友来套手去，新娘子不肯放， 吵着没办法嘛，到法院里去离婚。 哎呀，第一年结婚，第二年离婚，这个都啥名堂一分的、啊？ 所以咯，这个是不正呀。 哎， 那么不要讲别人，金过年也不舒服个，金过年个礼物叫大礼物，前头多，后头少。 哎，有个大礼物， 顶顶不舒服嘛，个就撑死。 嗯， 金过年个撑死，特别个胸口都要绑硬不必听的哟，啥叫硬痛的嘞？直接把个。这个医院里像当双车放个大高一样， 侬倒不讲三甲班， 哎，一个三甲班， 不，这个衣裳和你普通这个衬衫是两样。 来来， 里头一块是邦邦硬的， 哎，新过年胸口的一块衬衫是邦邦硬的，算了，头巾里像个领头啊，还是邦硬不行， 哎，还是硬的。 衣裳做出来的衣裳稍微小一点，衬衫小一点， 嗯， 新过年稍微头巾粗一点，干嘛没办法的，挪成领结。来接接，硬劲抽一劲，抽的金姑娘气也抽不走了。 嗯，这个几日了吃苦头没了啦。 伤心哦，头巾难的呀。 嗯， 有朋友可以讲哎，我招待人他了。 嗯， 你这个招大手哎， 那么要大手哎了。 头巾拿开了。 嗯，哎，这个新郎哥啊， 哎，小弟啊， 哎，恭喜恭喜啊！ 我啥人哇？ 哎，我那徒弟啊。 哦，来了。 要自家走路的， 哎 呦，这是苦啥的，这么小周围也来是的啦， 小周围来也来是的， 这么小周围走走过 来了， 哎，新郎哥啊，什么东西啊？ 哎呦， 哎，那还好， 你要飘走来的啦， 那不飘不是走来的， 这是侬去得办了一个五客呀， 嗯， 假使新郎哥朋友都十几个人包完之东西，侬恭喜来，侬来不及了， 怎么飘得快点？ 哦呀，新郎哥恭喜啊， 哦呀，恭喜恭喜， 哦呀，新郎哥， 哦，这个也好把人的哟。 还是不来哦， 有 头巾啊！等到夜头撑伞出下来一看嘛，头巾一皮起毛，两人起的。 哎呀， 搿老太不要去管伊了。 嗯， 新过年还有一样么子了，手里向拿样么子啊？ 拿什么？ 滴滴滚雨个，没事后个像阳风路一样个。 呀，什么阳风路？ 嗯， 手里向捧个呀， 捧个。 哦，大礼帽。 哇，帽子啊！ 哎， 我没看见新过年戴过些嘛？ 戴。这个帽子戴倒是从来没戴过。 这既然说戴嘛，要一做啥，还是银色一套。 哎，倒是的确。 打扮这个新过年的人啊，再过像变戏法一样， 哎， 模特家一样。 哎，到这个变戏法的朋友，倒有四川的多啊。 没两样。 嗯。 跟你家人家结婚， 嗯， 来唱大会就是变戏法的。那么这个伊拉们农村都当新过年，俺是从老爷还结婚。 哎呀。 搿到五幺农村，所以新郎新娘大家苦恼，新过年没到，热天苦恼， 哎， 闷得不得了，热得不得了，衣裳穿了， 搿么新娘子呢？ 新娘子么冷天苦恼， 哪能了？ 就衣裳直接把个衣裳是单的了， 哎， 一身透湿的了，伊勿好穿啥个里衣裳，外头么纱么也是风凉凉些，手里么还要捧一束鲜花，伊没啥个水晶设备，新娘子伤心的冷得来缩缩抖。 哎，怎么可以这么暖热的一个呀？ 不来如也，啥人家文明结婚，新娘子这是米腰米裤结婚，哦，米腰米裤外头兜兜说啊， 这是不正呀？这么手里向不要弄个东西货，弄暖热的，我再弄个汤布子啊，啊，可以的呀。 弄再不去弄夹炉了哎，那个从新娘子的呀，一般是弄是西货。 嗯， 搞了新过年，可是新娘子一到啊， 嗯， 要去迎接个， 哦，我要迎接， 哎， 嗯， 因为这个新娘子不是这个什么花轿，什么的汽车， 哎， 花汽车，发财的汽车， 嗯， 新过年可是汽车一到，马上在汽车三鞠躬， 哦，爹爹开汽车的， 我新娘子送得来的， 那没搞好人了， 也是礼节个， 我礼节， 所以礼貌一番， 嗯， 那么陪新郎新娘旁边个伴人啊， 哎， 打扮出来才像新郎新娘差不多个， 是哪能一伴人了？ 男冰箱、女冰箱、大冰箱、小冰箱、地冰箱、房冰箱， 不， 没地冰箱个， 有的呀， 啥人家结婚辰光搓到地冰箱过来的， 不是搓地冰箱，这个冰箱个男个男冰箱， 一 姓地呀，一毛地的地。那么要叫人提冰箱， 我新提哦， 哎， 提冰箱， 哎， 我一个保冰箱， 我保冰箱，我晓得个新保叫保冰箱， 哎，能聪明，能聪明，我大冰箱，小冰箱， 哎， 我五六岁的小冰箱， 小， 甚至四五岁的小冰箱，小冰箱，啥事体呢？ 嗯， 我的小冰箱箱包啊，这个今年是拉这个灯数， 哎， 领灯数，灯数咱们够了， 嗯， 还有两个小冰箱嘛，箱包。旁边大户叫户洞， 对呀、 啊，还有两个大人专门服侍式的小冰箱， 搿为啥小冰箱还要服务呢？ 要服务的呀。 嗯。恁那快点啊，快啊！还有眼眼路了，恁那等等不能去打仗啊！恁那快快点啊！恁咋输了？咋终身不死啊？ 这 家小个小妞嘛是根本不好出来做事 体。哎，一般要搿能样子用，是有啥办法？ 还有嘞呀，请来证婚人。 哎，证婚人，人家勿认得，从来没办过的，新郎新娘大家认得。 搿么既然勿认得嘛，你哪能好来证婚人？ 托朋友亲戚、外子、老婆一起请得来。 么这个证婚人是啥人啦？ 我有名气个坟人。 哦，坟人。 其实是大流氓。 嗯。 专门靠证婚也好材料的。因为伊哪能样是个证婚材料呢？证婚其实不要动的，这个证好婚不另外送一十斤家里去香烟，送你这样送个送么子？ 哦，再讲送香。 当有当一家一过子一年天要这个五六家人家证婚证， 你搿么家去送香烟来不及吃的咯？ 不吃个呀？ 嗯， 这第二块找人去买脱个呀。降低马车是增加动力。 哦，人就要去马车的。 哎，马车马车。 这个是带动力嘛了。 本来是带动力。 嗯。 新郎新娘两家是明明的家子啊。 嗯。 是一家人家送出来，为了交换色的还要虚伪一套， 大家调一调。 眼睛到那是要调一调。嗯。 其实才是男家送来。 对呀、啊。这个还不算嘞。 嗯。 还有嘞，新郎新娘在那结婚的辰光， 哎， 包没包出来这个媒，跟药材么还要吃，这吃的药材声音呢是天边一粒。 哆哆哆哆，嗦嘞西哆，嗦哆哆哆啦啦啦 啦。 啊， 这个是吹喇叭耶，怎么吹得来哭出乌拉的了呢？ 那不没弄搞，今朝好人家了，结婚的人家多， 嗯， 我已经吹至六家人家了，搿搭已经第七家了，我是来吹不动呀，没办法。 这不能倒地大步的呀， 不说的呀，一个月能几一天好就叫了，人靠近一个月养两三个月还没病呀， 说 可以打口的那个脑油不是要弄出来的，这个真样子这个放掉了就完了， 能不能啦， 门口的宝藏是李大的结婚嘛，就一年年路两三个门面也不到， 哎， 跑了家买门口是破模拟干啥一样， 哎， 宝子不是做的为了当中还没宝藏了， 说， 怎么聊出来？ 人家伤心了， 可为啥子这个新娘子要跑得家买呢？ 后来你结果， 嗯， 有一种人讲法蛮荒唐， 哦， 说到一个小姑娘在里还要结婚时，爱人走下坟墓， 哎，这个真的被笑话。 有个中华没有说法的， 嗯， 所以这个新娘子据说结婚我非要跑到家去买， 哎， 为慎重考虑啊，这个坟墓还要去不要去？ 这个辰光考虑还来得及啦， 哎，也考虑啥呢？ 这个辰光为了考虑， 嗯， 所以那个种事体了。如果挪到现在来看，从结婚的年代了， 哎。 真科技是啊，关乎 这么真到结婚之际又不哪能呢？ 我又可是闹忙嘞，婚礼舞必大家所有人哗在涌上来， 我啥去冲上来了？伊啊， 冲上来剁么子嘞？剁什么剁纸花啊？往人家纸上剁上去啊？ 嗯， 那么剁纸花啊，剁纸飞啊，剁花纸啊，剁花啊，有两个门上剁么？韭菜在那个胡椒啊、辣椒啊，粉啊在撒上去了。 喂喂喂喂喂，侬当新过年新娘子烂盘里是吧？ 啊，没得样样么子在撒上去。 你是伤心的，新郎新娘两家子噼里啪啦一堆大拐，新郎还跑得快了，新娘子真正不来个倒霉一样的，一头拐一头就是皮都跌开的了。 新娘子打高跟皮啊，裤子上来是一个兜锁，是倒起来了， 不一本来多上去么这么大许多的。 那么啥事体，搿般人要多疑么子呢？ 我话你结果，嗯，据说我伊拉心里很新郎新娘， 有啥地方？ 还是拿头名结婚。在我们送人情，当车子跑出来送人情，今朝么送么送了，吃嘛来吃了，你他妈包袱一翻，啪啪啪来了， 没这个事体的， 哎， 不讲闲话的这个人， 侬还要拿这个送友结婚的仪式，今朝来表演一番，不能看看了。 哦，这个农民结婚啊， 哎， 搿么你倒来不想想的？ 阿拉自己本身一切都准备好了。 哎，好的。 有新郎新娘，有证婚人，有指婚人，有介绍人，有男女宾相， 哎， 一道来马上结婚一番。 刚 才开始，我是私人的， 根本我是这个来宾。 哎呀，俺们当， 好吧，俺们 当。 哎， 那么婚礼开始， 哎， 走呀！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冰箱 嘛，啊，哎，没来了是吧？哎，没来了啊！ 哎，你自家来 啊。那么证婚人，啥子？ 生活人，生活人， 生活人， 生活人都自家的 啊，就是我自家。 是混蛋， 那边 啊，我， 家老人那边， 家老人，你家老人啊， 家老人， 哎，就是我们， 侬家老人， 我们家老人， 来来，仔细一些， 来帮，哎，领这个领。 男女冰箱迎新郎新娘这边， 哎，男女冰箱， 来， 走呀， 你 看这刚是第一栋， 哎呦呦，一样子啊！ 来 永远来都是摸出来， 都是 来来来， 都是我们呀！打出来，打出来 啊！ 这个结婚的地方 也要来， 哎，这个结婚的地方，哪 个是 地呢？这个家老的地方， 啊， 我 这 还 没来，他没看住嘞。 哎，结婚的地 方，哎，那自家来， 哎。哎呀，哎，那这个啥图章啊？ 哎，对不起，那个我自己的图章没有带来，这是我店里的图章。 大饼空两吃， 哎， 还是好的，这个是两分吃的，两麻分吃的。 四环的牛爷， 哎呀，我问问老师，没拿出来？ 要开门打个声音了， 打声音了， 啊，哎，哎，真的是麻分吃的。家老人有爷， 我家老人。我那是跟人家马生气一样的 嘛，家长就弄咱们家族嘛。 自婚人，自从是 等婚的， 等婚的，哎，等婚 不要说 了，哎呦呦呦，我不要说，来， 你养的养起了 嘛？等婚人自从是大家拍拍手那个嘛。 哦，诸位，今天必然来等婚，那么今天是这个新郎， 新郎贵姓啊？ 李先生，账号是那个李玉宝，李玉宝先生跟这个杨暖暖这个小姐，他们两个人结婚，由别人来证婚，那么别人是不会证婚，那么别人送他们四个字，别人说他们是道生贵子，那么别人是不会讲话，别人 领导 是来 人 干起的，别人是弄大家的财产。那么 必然 我要听大家讲一讲，那么这个 必然 还有这个 必然 好，那么你们讲了必然就不讲了啊，假若人之福， 假若人之福， 假若人之福， 你们 进入，你看 哎呀， 这个各位啊，这个我这个家老人嘛是天地良心，我把人家领子眼睛拉夫拉上来的了，因为我根本到新过年新娘子的认得，因为我到新过年的衙门是朋友来吃喜酒，那么眼睛拉上来做家老人，那么我现在既然是家老人，我现在以家老人的身份呢，应该讲两句家老爱我。那么兄弟今朝来介绍一种老把洋钱的啊，各种老把洋钱的，哪里交税强，还是有到黑白上送山东。今朝家里特别便宜，什么五千块金牛钱一扎，一万两钱可以买到三扎。今朝货色带来不多，一沓瓜子就带来四大门子啊，要买趁早来三年的买，还能买洋钱的。 喂， 买到洋钱的啊。 啊、喂，侬在那买洋钱头啥去了？ 不是，我是在买洋钱头，那眼睛在我拉上来 了。哦，到别地方去买吧。啊，好好。 眼睛来冰子。 来今朝子你都一旦叫我迎风，你到今朝个那是迎风，是想到我屋上个号头结婚，我上个号头结婚，我哎想想叫我痛哭，一日天嘛的确是哎防空衣裳，夜头灯火管制，那么俺个落头雨。哎，那么汽车不能够开门，汽车关门，那么新娘子只能够走，新娘子腼腆哎，伊这个眼睛的镜片是个像个这个像羊瓶底都差不多个，伊一跤跌了防空洞里向，等到起来人弄起来是个像乌镇差不多。回到屋里向，我落闸之余，我在吃锁子。 家都不还吃锁子了。 那么龙凤火中不吃应丫头么后闸。 啊。 那么你丫头让这套楼中风。 哦呦喂。 那么 你要不要出门的话？ 最近的今朝子我是来发苦闷来。 啊哇。 往今朝来要来。 哎。新郎新娘戴戴礼，爱金箍啊！ 来 咦，你这没进来办东西啊？ 啊，我们来了。我来，我进来。大家叫讲，那么我只好讲两声。那么大家在那讲，这个新过年年纪高大，哪能会得嫁不伊？ 哎 这个其他咱不晓得 哦， 年纪轻的最近我一到两三千的， 哎呦， 我咱不答应， 哎， 因为年纪轻的良心不好，咱闭心的，像老头子媳妇都闭心，一老子讲谁是闭之心啊，没人要的， 哦，自己负责， 那么在礼包地上哪能会得结婚的呢？讲起来。也蛮长的，那你这个英语还是随时太浓来的，因为他在大光明看电影，门口头我看见李玉宝先生，我无形之中对伊笑一笑， 哎呦，笑一笑。 那么一看见是我对你笑一笑嘛，伊马上来说专家洋洋多看一看，我看见他专家嘛，再笑第二笑。 哦。 但是呢，你看见再笑嘛，伊就马上电影票， 哎， 他是摸出来。我一看底下还是钞票，所以我带你笑第三笑。 三笑。 啊，那你的音乐是三笑音乐。 啊。那这个两年说这个唐伯虎了天下了。 也不像唐伯虎呀。 像啥了？ 你好像史莱姆。 我弄人家天下了。 我天下不这样嘛，门下是不这样的。 啊，史莱姆从门中下来啊。 那么，你就保持他良心吃不好，那不要看看你气没多啊？老实讲。一来头发四个前头还或者四个桃子头， 中间一个小弟弟一两星期还好，样样么子在都准备好了。那像新房间里向的木灯高上啊，啊热水瓶啊，那么手刹，我个钱包，我个服装，一通通来等我预备好了。一两星期还好。 哎哎。 搿么，伊侪等我预备好嘛？我也点侪预备好。 哎，搿侬点预备点啥呢？预备啥物事？ 那我没点呢，手在手心。那么殡仪馆我侪准备好了。公墓我侪看好。 哎呦。 就剩一黄屋了，黄屋了那才是你的 命了， 是婚人是假子。 哎，诸位啊，今朝小区大戏之前啊，承蒙诸位亲友一来捧场，鄙人万分感激。今朝一出国子各路三五收这个人情义钞嘛，有250万。西藏嘛有30顶，每一顶嘛大概现在卖出去嘛是3万这样，那么全部嘛可以卖90万。那么90万，加上自个这个遗钞250万嘛，一塌不子嘛340万，还有花篮30顶，咱们作孽一个铜币都不值个了。 哇！ 哎，拿来吃西酒啥就送。我来想的什么东西解释解释啊， 什么呀，我 来今朝个酒是嘛17桌，李小三嘛30万的一桌，一桌块子嘛用得580万，师傅乡弟们还要起170万，本来我想靠这个一点把头赚两个铜币，现在弄得来十本了，根本我哪能办法呢，是吧，找诸位大家帮帮忙。哎，周先生侬来一家带到位啊！哎，来，给咱个 来，来， 各位先生，各位学姐啊，刚离开去警告了我，刚不想想哦，我现在我有眼底线，我想带啊，进去了，那听到咚咚的有力， 竟然到了骨干上了， 那么好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咚 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 怎么小菜嘛，吃光， 好些了，好 吃 光，哦，这什么？哎， 那么比， 哎呦，我吃都在， 咋了？一个人就要怪用人，我那玩意我， 你晓得没？我那要过头子， 过了不对地方去呢，嘟嘟，啊，当然的，嘟嘟有量，我那个， 好，哦，好的，我要皮呢。 下面请听独角戏《各地堂官》，姚慕双、周伯春等演出。这是1957年的录音。 从第九中位，我来了饭店里想做过账房。我想做账房总便当就要收账好了，对吧？ 哎，搿当然，这个做账房便当来是一个吃得几的收几的。 我哪会得出毛病？ 哪能啦？ 不晓得里向有一个堂官是北方人，山东人。 山东人， 伊讲的这个闲话我听不懂。 嗯。 我头一日上去做账房嘛，里向了喊着喊晚上出来， 吃得几的啊？ 呀，凉了，呀哎。盐蛋壳会长 呀， 一雕八 几的， 一七不八的叫一雕八， 哦，一七不八的叫一雕八， 蛋壳会长一雕八， 呀，一条吧。 我让我这个死人我得听错头。 侬听啥了？单个会长一条吧。 我听是单卡会长一道分， 一道分。 我想从后头会有人拉来。 哎，搿么前头不要收， 伊拨我们我定期动地不要。 好极了， 伊眼睛拨我眼睛还拨伊， 客气。 伊眼睛不拨我真不用。 到底裤浪头撑开， 到夜头算账算下来嘛，少脱一千八百钿。 哎呀，搿么弄不好了。 这个好不要讲的，我听错他自家办动的。 哎呀，搿么搿能样子上次以往嘛，哪能弄法呢？ 侬想为此闲话听不懂，侬讲事体出伐？ 葛么凭良心讲呢，中国地方大呀，尤其是上海，各地方人侪有个。上海的饭店么顶多，各地方么各帮堂官么喊起来侪两样的。假使侬方言不大懂，侬是要弄错的。 就是这个闲话呀， 侬实在不熟悉。假使我去做账房先生，我是不会得弄错的。 哦，侬熟悉个？ 熟悉个呀。 啊， 哎，我海量上麦领的。 哎，跟到跟到听听看，哎， 海起来各帮饭店啊，各帮堂官的，各帮海法不同。 哎，侬到海海看， 顶好听的缅甸堂官。 啊，无锡缅甸，苏锡帮到听听。这个， 嗯，原来这样， 原来， 也是来一屋西么两本事。 一屋西要啥么子？ 他们叫一屋西啊。 哦，因为是两本色呢， 两个本色，帮面叫本色 啊。 哦，侬不懂事了。 我硬呀， 原来这样。 耶， 要因为是么两本色。 耶， 要有来汤包年纪啊。 哦，汤包年纪上面。 伊拉一只汤包就一钱了。 哦， 五只汤包就起手钱。 那起手钱？ 那应一直要起手呀。 哦， 要有来汤包年纪。 哎， 要再来成就两客人改道。 哟。 改刀懂啊？ 改刀啥么？ 一尺两， 我有点花头到头个。 要有了汤米两两碗，那么到底哎？ 两两碗啥么？两两碗？ 四碗。 哎，搿么啥天不喊四碗，要喊两两碗呢？ 白要两两碗，一喊四碗，客人要多心的。 哎呀，这个我喊四碗么？哪能会多心的？ 原来这，原来我杨庄水上，原来汤米两两碗，还是蛮好听。 侬还试过好了？ 原来我杨庄水上，原来汤米四碗， 要是一块四碗弄出来。 因为这个四的五十人，其他还四个， 哦哟，耳毛灵灵， 哎，耳毛灵灵的。 哎，这个海量上蛮好听。 原来这，原来炒米粉总有四两整，原来来春菊么两两卡， 哦， 原来。杨玉雷杨再来牛市上网大地呀、啊、杨、oh. 再来小龙门的两卡杨玉雷把姑娘两两卡们送于四来浪天、yeah. 这个是美的浪户 哎呀苏西帮倒蛮好听 为本帮外地 哦本地故事 哎招待走道不用 哦是招待我的哎，好的。 哦哟，多少贵？ 哎，还是呀。 这枪人生发财发 的。哎，是个是个。 上月不来的不？ 对对对。 这枪忙吗？再吃了是不？ 哎，吃过了。 哦。 你吃过我了是 吧？哦。哎，哎呀，上月不请过来的不？ 是个是个。 来，领台上请坐呢。 是啥个领台上请？侬找我把位。 那领侬到台子上请坐啊。 哎，好的，谁个？ 哎，这台子我出来。 好，不要紧，没关 系。开往十八二个排档来过的啊。 喂，侬要找我狗是吧？ 不是呢，告诉侬，一只狗跑上来过的。 嗯， 先生，今朝一家头出这点啥？ 哎，那哪能讲这个粗嘞啊？ 哎，你普通你我带的。 老姐姐，老姐姐，侬等我来只圈子好的啊。 哦哟，你听你说兜圈子嘛，少兜啊。 喂，啥个开心得侬兜圈子？ 咦，侬讲的还我兜圈子？ 哎呀，猪肉肚上叫圈子呀。 猪肉肚上叫圈子 啊？哎，好的，别别，来只来只汤圈吧啊。 汤圈啥么的？还是春卷啊？ 哎喂侬哪能样样不懂了 哎不瞒侬先生讲我叫没办法做当官。 我这边懂海亮海亮海亮。 我有了你一代。 啥人来的 小蔡来的。 我跟我好傻。 我有了你一代。 哦。 杨氏来两杨什么两天都来浪在。杨有死亡的当有死要给人设。杨再来通江三块街道。杨、 哦、 来不报了江道的。杨再来从头干了活。杨上通西风狗也在路把你们街道说来偷你来浪在。哎呦我长来。 也用了对开大块头来一只。 哪里个大块头啊？ 哪里个大块头？ 对你手来谁能大块头啊？ 不是，今年上过上双鱼章收的。也用对开大块头来一只。 哎，几点？ 也用三股五零的。 哎， 也用长龙水章。 几点？ 后来人家头为啥？ 收清少。 哦，记得你放的。 要四块的，人家头只吃五分洋钿啊！啊， 十九家头没吃。一家头去喂大饭，小菜自家打来。 好，蛮好。 过一会儿后来， 哎， 也后来个小弟弟为账， 那个弄不好的。 哎，记得老板五十万啊？ 那个，有得干许多个。 伊拉十年没付，就是等当付的。 有种事体啊？ 这个是本帮外地 啊，本地官司。 还有这个扬州面对清真教门 啊，扬州的个。 专门吃炒椒面的。 更蛮好的。 海量啥声音十八十个。 啊，声音交关好听啊啦。 先炒椒面个，后来牛肉面三个，再来锅底个，后来生炒的个，后来包三样一个，后来全家为个，等个回答，三个老，后来两个人回答，啪嘎啪。 哎，这个声音倒是才是一像木头捅出来的， 哎，十八十个。 哦，这个精神倒蛮好的啊， 精神好的还有了。 哦，啥还有了？ 大世界背后从的天津当官。 哦，天津官子。 喂，先生，啊，来来，楼上压座来，呀，楼上压座来。哎，先生请坐啦。啊，先生吃什么？ 哎，这个。 哎， 那 现在好久不来了。哎，好啊。 那 吃什么？ 那哪能声音响了？ 哎，我们精神好是这个样子的。现在吃什么？ 我这个随便要的。 哦，随便。 哎、 好。耶、哎，三十火锅，二十水饺，一个炸酱面，一个皮儿来。现在面来了，面。 我吃不落了， 吃不下不要紧啊，不吃了啊， 不吃了， 好，不要紧，你早走好了，下去了啊，明天见了，咱的会长， 喂喂， 没有事不要走下了， 吃什么？喂，现在能稍微文静点好吧？ 文静点嘛，宁波当官， 哦，宁波外地， 哎，早点走到来两 个人，欢喜个哎，文静。 我有王先生， 还是啊？ 哎，就要过年家没来了。 哎呀， 底下您身体好不啦？ 哎，好 啊，您装逼了。 对呀，对呀。 修进卡一部。 那个对对。 我等卡了。 哎呀，我是个 连的，对不对？ 哎呀，哎呀，哎，我是个连。 今天俺们来不啦？ 今朝屋里向人谁来个？ 哦，哎呦，王先生，三年都没来了。 是呀，是呀。 眼睛一湿，我怎么能不来嘞？ 是啊。没空呀。 我晓得个哦，你到别地方去了，忘记啊。那里，说你啦，我明年是个想弄啦，我夜到做忙做上弄的， 跟人家讲着呢。 我趁着我一眼良心都没了，跟你等我还撑撑气，是不啦？ 我这种才爱听是吧？我用不着给啥个撑撑气了噻。 你两三年都没来了， 那你要搞笑我？ 今天阿宝来不啦？ 再来个。 哦，那么今天几个人呢？ 今朝十家头， 十个人。 哎， 那么等弄啥房间了？ 那么在啥弄看？这空气比较 哎，空气不灵，我顶怕的要急了 哦，可是讨厌的，天天唱了， 哈，有数有数嘞。王先生， 哎， 那么今天我们来老酒吃吧， 那么是十个人稍微秘密， 根本侬还是吃牛的，还是吃硬的， 那么跟哪 子？有种么欢喜吃牛不吃硬？ 哎， 有种么吃硬不吃牛？ 哎， 有种么硬不吃牛也不吃不？ 哎，这个我欢喜吃呢，我说花雕了啥有比较好点的。 花雕， 哎，好吧， 跟侬个花雕嘛，我看侬还是上雕嘞。 这个啥上雕呢？ 上等花雕，叫上雕。 哎，搿大不要紧，是上雕好的。 搿么随便你谁上雕， 谁上雕，谁上雕。 搿么我等海亮了去。 哎，侬等我再弄两只豆沙好了，好吧？ 豆沙好。 哎，好吧。 哎呦，王先生，豆沙还没嘞。 哎。 两只豆子好去打针的 肚子好打针的 哎 根本跟他只能说海王了长出了这有吧 有名了海王嘛什么那个小巨大王了还有海王有他了有掉了 好的你这样你不要当帮着谁比欧亮一样我去的好吧 根本随便你嘛我去上吊 哎好的好的 耶亮亮哎西来是嘎的有上吊了

有毛细紫色秋香，我即刻上前将他点啊。哦，今朝为路写情狂，我还是要从容饮食买的点，走一步要找得强。相对母无女，岂不要归房的母孟杀人啊。是我这一了，我想姐姐，我想姐姐好用红颜，女性多情又多疑，终日耳旁多叮咛，我心外难以爱真面。是我这一了，东家姐姐，气势冰霜，人言人语多忌口，夫差无罪无希望，无希望。晚清月亮，我能一秋香啊，秋香姐姐呀，要是女女下来了啊，碰到西极神极家，我昨晚手手掉一身，我倒是你红日可天下，红丝巧细有情那人，月老祝我说愿长。神啊，我结于秋香姐姐配。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三看玉妹》。